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com， 我系谭志强。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我又为大家介绍大江南北系列嘅新嘅四个菜啦。咁呢啲咁样嘅大江系列嘅菜咧，冚唪系中国八大菜式入边最著名嘅菜。而呢啲咧，全部咧要用好多功夫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上海菜，四喜烤腐，系用面筋、花生、木耳、冬菇同埋金菇做嘅。呢一个咧系夫妻肺片啦。咁咧就系有乜嘢咧？有牛草肚、牛腱肉、牛舌，然后咧就配紫天椒同花椒。呢个咧就系桂花盐水鸡啦，有桂花嘅香味喺入边嘅。咁呢个咧上海菜嘅。清炖蟹粉狮子头，用猪肉、蟹肉、蟹粉同埋绍兴酒咧就做成嘅，系好鲜味嘅。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我哋翻翻嚟最后一节咧，都系讲下中美关系啦，其实系。咁就而家咧距離咧就月底嗰個叫做係 G20 峰會之前嗰個特集會咧，咁啊尚餘係不足兩個禮拜，差唔多兩個禮拜時間啦。咁啊倒數咧兩個禮拜，咁其實咧，咁啊今個禮拜開始咧，我哋見到啊劉鶴啊同埋即係呢啲咁樣嘅美國官員咧，就開始恢復對話，其實就係、是。 嗯。 咁嗱，有少少進展，我哋有片去，我哋睇下先，不如。 冇協啊，協。你输了成世， 中美贸易战缓和，全中方作出让步，中美元首在今个月尾的 G20 峰会就会碰面，在见面前传你消息。 11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话以后，双方经贸领域高层接触已经恢复，同时工作团队正在保持密切接触。 路透社礼拜四都引述美国政府三个消息人士说，中国已经书面回应美国所提的全面贸易改革要求，可能有作出成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展开谈判，令贸易战画上句号。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就引述多个消息人士说，中方官员虽然已经拟定一系列向美国让步的可能做法，但只是炒冷饭，例如增加外资、在中国投资的股份限制、美方重视的中国制造2025等问题就提都不提。只不过中方是不是真的咁顺摊肯示弱，看看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前提是中方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要有巨大改变，你怎么看？同答案， 在相互尊重、对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磋商，是解决经贸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欠谁，不求谁，更不怕谁。 就知这场中美贸易战未必这么易完啊。 咁啊，你头先见到啊华春莹咁嘴硬啦，咁之前又话即系自己终于交功课啦，礼拜一嘅时候即系终于书面回复一啲让步方案啦，咁就似乎有啲隐忧啊，阿土伯你点睇啊？ 不欠不欠谁 啊， 不怕谁，仲有个咩话、啊？三个不噶嘛，又系你玩呢啲咁嘅嘢。 不求谁，不欠谁，不求谁，不怕谁啊？咁啊， 唔系咁，我就始终觉得即系呢一次系真正。打开这个即是中国的门户的方法来。我是同意这个做法的。即是贸易战还贸易战。需要解决的在借这一场战役里面是有些什么正式要提出来的。你各这个的老共无论在知识产权上面，无论在整个即是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里面、 係守返㗎。 冇錯。咁呢個其實阿華春瑩佢所講嘅嘢呢，其實主要係回應啦阿彭斯。彭斯佢最近呢，佢話佢就即係接受咗一個訪問，咁其實佢講啦，即係你唔即係喺呢一個特集會啦，你唔好淨係回應呢一個貿易逆差問題啊，唔夠噶。咁佢包括知識嘅產權啦，個強迫症技術轉移啦，同埋市場准入啦，仲要尊重呢個國際規範規則啦，仲有呢一個保證嗰個國際水域個航行自由嘅呢啲乜嘢。咁你見到華春瑩頭先咁講咧，佢話不怕誰不欠誰，同埋唔求誰啦。佢之餘佢就話，即係中國係遵守國際規則嘅模範生，佢仲話自己係。咁啊，呢個 即係唔好講笑啦。 係啦，嗱，咁即係你點樣話？即係中英聯合聲明係即係已經歷史。 我頭先要 elaborate 啲咁多咧，我就話：喂，你到最後透過貿易戰嘅方法嚟焗佢咧，證明今次係焗到嘅。因為嗱，大家係講緊利益㗎，即係無論打到尾，即係邊個蝕得少嘅啫咁樣。咁但係如果因為大家都係concern嘅。concern 大家的利益呢，咁你就可以喺个过程里面bargain到啲出嚟㗎喇。 嗯。 喂，即使头先你噏嗰扎嘢，开放市场啦，知识产权嗰啲嘢，喂，唔中五样都中三样啦，中四样啦，就算唔係听日可以改得好佢，都长远嚟讲，喂，你都守下规则啊大哥。 係啊。 唔係淨係话你操控人民币嘅货币咁简单啦。 嗯。 正如开放市场咁，喂，其实美国佬最 concern 嗰樣嘢就係希望能夠喺金融嘅市場裏面打入去你度嘛， 嗯， 係咪？喂，呢、這個其實老共你估佢唔知啊？ 係啊， 我真係俾人揸住春袋噶，到時。 唔係呢個就係我好期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係希望嗰個政嗰、那個經濟上嘅側邊就促成咗個政治上面嘅側邊啊！即係你如果你話嗰個開放嘅領域。即係你淨係經濟上面，即係你都好包括好多樣嘢㗎。你如果你就係金融上面啊，即係你金融上面開放都好緊要。因為如果你就係嗰個利率正常化啦，你係令到啲中小企更加容易借錢嘅話咧，起碼你令到嗰個國企唔會話咁惡先啦。國企唔會咁惡嘅話，你唔會壟斷個市場，你係真正嘅市場經濟嘅話，其實共產黨都冇咁惡嘅。因为佢自己所掌控嗰个经济领域个权力咧，其实细咗嘅时候咧，你个政治上面嘅话语权都唔会咁大噶嘛，系嘛？呢个系真理嚟噶嘛？呢个系，所以点解之前即系你话喺17年前，美国佢会用呢一个 WTO 嚟希望咧 engage China 嚟令到佢咧就可以同呢一个即系国际秩序接轨啊？其实嗰个 expectation 呢，嗰个 assumption 系啱嘅，但问题就系话你17年嚟一直以嚟都系纵容緊佢嘛。所以好憎特朗普都好，即系其实佢有一句说话冇错，你被纵得太耐啦。你系被纵容得太耐。 唔系，我意思系咁嘅。如果你真系咁样嘅政策同策略呢，你就唔好放喺特朗普呢一个人身上去執行。 哦，当然系啦。 因为呢条友呢系买得你最快嘅人。 咁所以你见到而家有 Congress 去 check on 佢嘅话，咁就好好多啦，其实就系。 因为理论上呢就系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啦。基本上系即系最能够即系掌握到，即系唔会走到最激进嘅嚟㗎嘛。 系。 亦都系会 make 个即系相对系攞到个 balance 嘅丢返嚟㗎嘛。我同意，我唔同意你哋嘅观点系在呢两嘢咋。你隔条生意佬，佢一定搵，一定买你㗎啦大哥。 咁、哦、呢个你冇办法，你一定要 相信。喂，所以你睇我第一节个讲嘢嘅内容，睇我头先讲嘢嘅内容，你都知道喂啱喎、你咁样对付佢，但喂你系咪真系咁对付先阿哥。喂，你咪到时开大咗个头，跟住草草收场。賣甩我哋， 但我哋認知嘅嗰個美國就個國家機器咁大，咁你即使有個 Donald Trump 喺度， 有個 institutional balance 係咯， 但係你簽佢條契弟係成日簽 executive orders 噶嘛，就呢啲問題。 哦，咁而家你變咗半低腳鴨都會好啲噶啦，其實 係你咁快 back down 嘅時候，你都未攞到盡嘅時候，係咪？你寧願數嗰五樣嘢，嗱我都打到個底嘅，冇人話你五樣嘢即係全部都 achieve， 亦都唔係聽日。可能是一段時間的，是不是沒問題的？喂，但是個問題就是你不要諗住做一場政治 show 俾大家睇，或者俾自己嘅選民睇去交差，兩嘢同佢即係丟。咁你想借呢個 confrontation， 佢令佢能夠國際接軌，守翻入去規則， 係達唔到嘅。 嗯， 我最擔心係呢樣嘢啫。 你唔好俾佢輕易妥協啦。 係啦，嗱，呢一個就係我同即係你哋一個好大嘅分歧，就在於佢做嘅勢出嚟係好大啊。 嗯， 控你嗰時候好勁啊。咪呢個係生意佬嘅手法嚟噶嘛？兩嘢就搣掉， 先聲奪人啊嘛，係嘛？即係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所以你而家國會咧提出呢一個咁全面啊，唔單止係 我哋就關注到香港問題咧，計下唔止嘅，其實就係嗰個報告就 因為嗰度得十幾版嘅啫，係嘛？十幾廿 廿幾版， 係咪十幾廿版嘅啫？ 嗯。 喂，但係如果你真係用國會嗰套嘢，基本上你應該係斷絕外交關係咁滯啊，斷絕呢一個嘅大家禁運咁滯噶啦。係嘛？即係而家乜 sanction 咁就係嘅，咁梗係做唔到啦。喂，作為 administration 嘅，咁你咪喺嗰度執咯。有邊啲嘢我可以同佢 negotiate 到嘅 ，engage 到佢嘅？喂，唔得，你要改嘅咯，大哥，係嘛？我成日咁蝕俾你，嗱，以前你係窮鬼，冇所謂。但今日你係暴發户嚟㗎喇喎， 養大咗你之後呢，你就養狼狗咬春袋係咪，同我爭飯食，即係同我爭大佬做係咪，即係呢個就係美國利益㗎嘛。所以其實 所以呢，我係佢第一韜光養晦啦，即係老實講，我唔應該教正佢嘅，屌，但等等佢即係知飽好過荷你包仔嘅期望就係、是、喂，第一韜光養晦啦，第二對自己嘅人好啲啦，包括對我哋香港好少少啦，你仲想利用香港？ 佢想噶，你今見到今日禮拜頭，佢見到班大春袋，見到班富豪嘅時候，佢咪話咯，即係你要維持香港嘅獨有優勢啊嘛。 因為佢已經同我哋一樣睇到 Bloomberg， 喂 ，Bloomberg 喺邊度收嗰啲風翻嚟啫？咪就係知道國會係準備寫呢個報告咯。 嗯， 佢先要咁噏啊嘛。 嗯， 喂，所以你話我哋唔靠外國勢力，喂，我哋點頂啊？我哋強弱懸殊，係咪下下俾你打開我哋腎囊，搞到我哋即係一撲一碌。 我覺得真係好笑。 但我哋認知嘅共產黨不嬲都係做一套，咪講一套做一套噶嘛。 亦都係點咧？我哋認知嘅共產黨咧，除咗即係講一套做一套，死性不改之外咧， 唔見棺材唔流眼淚， 亦都咧欺善怕惡。 啊，都係，梗係啦。 嗱，你結合頭先我哋嗰四點對佢嘅性格嘅描述咧，就已經睇到呢條友啦。喂，所以我哋有時係真係要一手眼一手耳噶，即係講翻轉頭就係、是，喂，但係美國而家係走啱個 direction， 你結合埋喺經濟上面嘅問題、政治嘅問題上面，喂，到女共嚟講，呢班冇乜宗教信仰嘅人嚟講，亦都冇乜普世價值嘅人嚟講，佢心裏面只有一個字，就係、是、錢。 嗯， 好啦，佢為咗錢，有時都肯跪地起住啦。喂，你估佢真係對香港人咁好啊？咁多年嚟？真係點解肯 promise 你一國兩制，就係因為錢啫。同樣道理，而家係可能係我哋即係最壞嘅時代，都可能係最好嘅時代，就係因為美國佬正式出手威脅取消香港關係法，差唔多係咁啦。嗰份國會嘅報告唔單止係高科技嘅問題添啦，即係話嗱，你再理啦，我除咗玩高科技之外咧，我係成個香港關係法同你玩完佢嘅。好啦，喺佢嘅角度，咁对香港人好少少啦，咁样或者做个样出嚟好睇啲啦，系嘛？唔好又马健又马海啦，大佬，其实唔止噶，以前啊，连我哋嗰啲 我知华文嘅董事啊、 同事啊，嗰啲全部都唔俾入境嘅，大哥。 系啊， 喂，边个话事噶呢度？ 越收越紧啦，根本就系、是。 但系中共嘅角度唔系就话，反正你都玩埋香港啦，我唔争再夹埋佢。喂，起码你香港政府都仲储咗一大笔美金啊。 不过我哋就系睇香港嘅，其实你系老共嘅问题，即系当然唔止香港啦。即系其实最恐怖嘅就系你而家你环视嘅问题，即系唔系你而家你喺嗰个新疆嘅问题。你新疆你而家即系你仲喺度，即系仲喺度死，就喺度抵赖。喂，大佬，你将100万人。你混咗个集中营，然之后仲要逼到人哋妻离子散，拆散人哋屋企人。喂，而家个衰到咧，即系上次我睇阿杰斯去访问呢一个国际特赦组织一条友讲，你知唔知佢而家佢净系用到咧系反右翁做法咧嚟对付新疆人？即系点解？你如果反右嘅时候，其实系 quota 制嘅，每一个村里边，你都要揾啲中农富农出嚟，然之后交数，然之后咪再教育佢哋咯。系嘛，劳改咯，你而家做法一样啫嘛。 我嗰日都睇咗，即係蘋果咧有一個女士咧就話嫁咗去埃及嗰、那個，我連續嗰個報道咧，喂真係好嚇人。開即係樂觀啲諗， 嗯， 天真啲咁諗，要咁對香港人都唔係太差喎。 乜唔係啊？ 喂，但係如果你從一個好 critical 嘅角度，喂大佬，喂呢、這個咁嘅政權係咪傻噶？ 係邪惡嘅係， 係咪邪惡噶？ 啊！ 喂，第一，我睇到訪問嗰個太太，即係佢有三個咩細路嗰啲嘛，一個已經係 好殘忍，係逼入去孤兒院啊！好好地一個家庭嘅靚仔， 真係問心。我做你啦，我作為統治者， 嗯、 喂，難聽你講，呢啲係異族嚟嘅。嗰啲異族嘅統治，你可以用強硬嘅手法，你可以用高壓嘅手段，你唔係用懷柔嘅方法。我真係覺得你真係喺你嘅管治嘅統治嘅年代裏面、啊、喂真係所謂中華民族係嘅、啊、我又做返大中華教真係會四分五裂嘅你搞到 係啊唔係你係製造仇恨啊你而家喺度 喂如果我純粹從一個大中華教嘅角度、啊、一個民族主義者、嗯、大中國嘅角度去諗係、嗯、你玩完啦你咁樣、嗯、 事實上 你點樣對西藏人你點樣對新疆人喂，我睇完之後都好憤怒。 係啊， 喂，我俾你啊，肥仔，有一日做咗領導人，喂，你點你 make 幾多次 apology 啊？即係對你上一手啊，即使你改朝換代啊，你整咗個先鋒黨出嚟，大佬，好、嗯、進步噶，好文明。喂，你我估你執政嘅時候，你都要 make 好多次 apology 對班人。 嗯， 喂，都係你嘅人嚟噶嘛？ 嗯， 你係統治者嚟噶嘛？喂，所以而家啲友。覺得喂美國佬咁樣喐佢啱㗎， 喂要搭埋單㗎新疆呢單嘢，我覺得 有㗎， 係啊有我知道。 連連國、 啊、 即係嘅報告咧，係、 啊、 由新疆講到西藏嘅，你睇嗰份嘢咧、啊，即係等於即係可以做幾集節目㗎、 啊， 或者做成年節目㗎，睇住美國嗰個調查報告。 嗯 咩維權人士啊，新疆啊， 你而家你新疆 嘅 問題 啦、啊， 你又去到啦，即係自從呢、這個兩個禮拜之前嗰上個禮拜啦，嗰、那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講完呢單嘢之後，其實而家開始15個國家嘅大使咧就集體就新疆嘅問題啦，就做咗個聯署，話喂大佬，你真係要想見呢一個陳全國呢、這個新疆書記。咁而家佢哋即係外交部啊，邊個啊？呢、這、一個陳啊王毅喺度講噶嘛，唔好相信啲小道消息啊嘛。咩叫小道消息啊？你都認咗有再教育營啦，係嘛？你揾嗰個《環球時報》嗰個老總走入邊拍片，然之後影人哋拍喺度打乒乓波，個月人哋個樣木口木面啊，好得人驚啊！其實係 唔係佢話職業訓練所？ 職業訓練所，然之後連新疆人你都逼佢跳大媽舞啊嘛，係嘛？即係日日食飯之前話要習近平萬歲啊嘛。 傻嘅呢班人， 喂呢啲乜嘢制度嚟噶？系咪黐线噶？ 咁佢都未至於叫你食豬肉。 唔系啊，你唔系習近平老母信佛噶。 你唔知道我睇嗰个访问啦，我唔知有冇夸张啊。我觉得嗰个人都未必需要咁嘅夸张啊。佢话原本咧，即系佢一出世嘅时候，由读书开始，嗰、那个女仔吓、都几靓女嘅，打侧面睇。佢话我都觉得自己系中国人，我都想即系爱国嘅。喂，似乎好似你唔好爱我。喂，考试嗰阵时候啊，佢话汉人系加廿分啊。 吓、啊， 喂，我哋唔系咁渣噶，考试系嘛，我哋 唔系咧，香港啲考试都开始有呢啲嘢啦，其实系。 喂，你老板、啊，喂，你加廿分都交俾啲少数族裔啦，系嘛，即系正如美国咁、嗯，即系啲大学即系名校啊，都 reserve 啲位俾啲有色人种啊，大哥。 嗯。 因为佢系弱势啊嘛，我哋系强势啊嘛，有乜理由我加廿分噶，我哋？我哋都嚴格嚟講都叫漢人啦，但係我哋三條友都叫係咪？話我哋醒醒目目噶嘛，使乜你加廿分啫？ 嗯， 佢話嗰陣時已經感覺到好大嘅歧視。 嗯， 喂，佢都好嘗試、好努力咁，我諗佢講普通話 想融入去啦嚇。 喂，你點統一人哋啊？ 係啊， 喂，你點樣管治人 咧？中國傳統嗰一種， 喂，你真係抵死啊！四分五裂， 內殖民本身就係咁樣噶嘛。 喂，你唔好再賴啲西方國家。你唔好再攞呢樣嘢嚟做藉口，干預我哋中國內政嚇，唔、知搞咩陰謀詭計，企圖推翻我哋即係咩社會管治、社會主義嘅統治，唔好再攞呢啲藉口啦，係咪？ 嗯， 一朝得志就語無倫次 嚇、 以為真係自己大國崛起， 嗯， 有咩搞2025，又偷人哋呢啲嘢又成，咁大佬做翻个正经人家，做翻个好人啊，大哥，冇人尊重你，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喂，我哋老实讲啊，我睇到啊，又讲一转头啊，见到佢哋美国国会出呢份报告，话要重新审视啊，究竟啲高科技咧可唔可以经过香港啊？我一方面觉得，唉，死啦，呢个打真系打到嚟。另外一方面，其实更加大部分嘅方面就系、是，哇，几心凉。 嗯， 你对我哋咁啊？ 嗯， 系咪啊？问人哋睇唔过眼啦、 啊。 系啊。虽然人哋利之所在，梗系明啦呢、這个世界。 嗯。 个个都同你讲道德咩？讲仁义咩？ 嗯。 好、啊，做得好、啊、今次。 嗯。 嚟多几下仲好、啊。 嗯。 喂，等你醒唔醒、啊？ 唔係咁個狀況係在於我哋係用文明人嘅角度走去睇而家呢個社會，但係傳統中國本身就係咁樣噶嘛。 嗯， 即係冇，即係你講緊咩？新疆再教育營咪等於傳統嗰啲都護府嗰種武裝殖民啫嘛，冇、 啊、 分別。 咪但係你而家你唔係啊嘛？你而家咩世紀啊？你仲喺度即係重複緊以前做錯嘅嘢？ 冇嘢㗎。 啊！ 因为喺习近平嘅角度嚟讲，我应该皇帝啦。咁皇帝走去扩张呢一个汉人 嘅，即系你知唔知道点解？即系你而家你习近平啦，我点解你点知唔知点解你共产党一定系无神论嘅？因为点解咧？如果无神论嘅话咧，佢知道自己嘅归宿一定系落地狱噶嘛？你谂下佢而家做咗咁耐，又喺佛教庙里边都要拜习近平，都要挂国旗，系嘛？就系咁插人哋啲十字架。又要对付伊斯兰国家，你乜嘢神佛唔对付啊？你点会唔落地狱啊？喂，你老母啊，齐乔乔啊，你信佛噶？喂，你仲有几多年命啊？ 喂，都冇用噶啦，即系你咁样孖佢咧，即系都冇叫用。 唔系佢 嗱喺，我觉得即系喺我哋嘅有生之年咧，如果真系见到咧，即系佢变革嘅话咧。就真係四分五裂嘅嘢，就好似當年蘇聯。 啊 ，OK， 你玩中央集權啊嘛， 啊， 你對人民係咁大嘅壓迫啊嘛，咁大嘅控制啊嘛， 啊， 咪全部反嚟台咯， 咪一定俾人清算，一定俾歷史清算。 喂，你成個蘇聯變成俄羅斯，雖然係最大忽嘅疆土，但你嗰度拆嘅一個國家出嚟，跟住你成個東歐陣營咧、 啊， 由捷克啊嗰啲咁樣，哇，拆到真係連嗰啲名都未。咩斯洛伐克嗰啲連名都未識噏啊！識嘅原因就係因為睇歐洲國家杯啊，大佬、 嗯， 一定會係咁嘅結果。 但你講緊呢個已經係好好嘅結果嚟噶咯噃， 算好噶啦。 因為 喂，老實講，你俾我哋做統治領導者或者領導人，啊、你都唔好意思再管人啊嘛。 咪咯，屌真係。 喂，我哋唔係靠地方大㗎，係嘛？大哥， 中國係， 所以我真係 屌， 我答你中國係， 即係如果你做一個最樂觀嘅大中華交啦，真係大佬，哇！我都希望嚇呢個國民黨或者即係中華民國重返大陸， 唔係唔會㗎。其實傳統中國，當你真係出現到不能再維持落去，其實最容易出現嘅係咩咧？就係南斯拉夫嗰種官變，而且由最富裕嘅地方開始官變，攻擊成個中央政府，然後成個國家四分五裂，全部都 其實你都未必係一個壞事嚟嘅。第一，我冇你對呢個嘅國民黨咁樂觀啦。佢同 唔係中華民國， 唔係因為國民黨咧，即係同共產黨係兄弟嚟嘅啫。嚇、啊，今日邊個做衰仔，邊個做好仔嘅啫，係、嘛？而家好少少，但係唔代表佢即係執政嘅時候咧對你好好嘅，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 嗯。 我哋真係唔係想分裂你嘅國土啊！你都唔關我哋事啊！老實講，係嘛？你都唔當我係自己人。 我係講緊歷史。 係啦，喂，未必係壞嘅。人哋都唔同你種族、語言、文化，你有咩權管佢啫？你都唔識管佢啦，你咪搞到玩集中營咯！ 用最粗暴嘅手法去管人哋 啊！喂，就算你真係民主化咗，你都一定係管唔到嘅啦。到時一定咧，即係亞洲杯啊、亞運嗰啲咧，都衍生好多個國家出嚟參加嘅啦。你都睇未來 嘅日子見到啦，即係嗰啲咩？伊斯蘭國家啦，因為契弟嚟嘅喎，冇人敢咧，即係去屌呢個老共嘅，即係 冇啦。而家我覺得世界開始物極必反、 啊、 所以咧美國佬話說回頭咧，係打開咗佢一個缺口嘅，佢知驚嘅啦，把口啊硬嘅啫， 即係啊頭先嗰個邊個話？胡春瑩係嘛？ 華春瑩， 華春瑩係嘛？嗰把口啊硬嘅啫，唔怕邊個誒，唔求邊個。喂，對最後嘅結果，你交唔到嗰張單出嚟，等特朗普去交數嘅話，你一定係搞唔掂嘅。喂，你自己都亂噶。喂，我點解會最後 draw 到個 conclusion 一定講掂數字？因為兩邊都有太多嘅 stakeholders 啊，既得利益者喺佢旁邊，喺度係咁嘈佢。喂，你再唔搞就冇嘅咯噃。喂，大家一齊攬住瞓覺嘅喎，咁咪大家讓啲咯。但系呢个系一个进步嘅表现嚟噶。美国佬今次嘅做法系焗住佢，嗱，你唔肯自己 engage 嘛，我焗你 engage 咯。做唔到十样都好，呢个世界就唔会完美嘅。做五样先，搞咗几样先，我逐步喐你啊。喂，到时人哋就学翻你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 最好 你揸住我哋神囊啊嘛。人哋都揸住你神囊啊！ 最好笑个老二笔啊！阿董建华仲喺度话香港呢一国两制系谁犯，仲喺度话即系谁犯台湾，你食屎啦！ 冇得谁噶啦，嘥气噶啦！ 你快啲扑街死啦！ 唔系老共计一条数好简单嘅，根本就唔再需要攞香港嚟谁犯台湾，佢直接去搞台湾啦！ 就系咯，佢而家咪即系喺度， 佢直接去沟国民党啊嘛！ 又搞假新闻啦， 甚至乎部分民进党嘅人佢都沟紧啦，搞紧统。战搞紧分化啦， 学埋俄国嗰啲衰嘢咯，喺度干预人哋选举咯，系嘛？喺度搞网媒啊，喺度散播假新闻啊，嗰啲乜嘢咯？韩国瑜，你想咩韩国瑜现象啫？喂，好多都系假，即系嗰啲假 account 真系 like 噶嘛？ 系咩？ 系嘛？搵到啲网红嚟撑佢啊嘛？今日就做呢一个咩？今日就做货车司机，听日就做呢一个农民喺度扮农民。屌你，原来俾人哋揭破，原来佢喺17嗰度做网红嘅，其实系根本就系演员嚟，呢条友系。 唔系，不过我都好担心。即系陈其曼，即系最后尾几分钟噏埋两句台湾。如果高雄民进党输咧， 又冇老巢啊， 都几大镬一件事。 咁惨得过你班人信个媒体，咁冇办法嘅系咪先？ 唔系，但系我睇咧都系真系佢嘅声势系几好大的。韩国瑜系，即系我都已经系对佢哋一定系打 discount 噶啦，系咪？以我过去嘅政治立场嚟讲，声势咁好大，顶唔顶得住噶？你唔好，所以戆居噶，你要走去喐柯文哲，系嘛？即系分散咗啲力量。喂，你倒不如专心一致，补翻自己咁多年嚟喺高雄个老丑过啦，大佬。你由谢长廷到陈菊，我都未数到咁多个，即系高雄市市长嘅大佬，执政咗成廿几年。喂，呢个系你成个绿营嘅基本盘嘅位置嚟嘅，你都瓜得。喂，咁啊，真系台湾人真系。无情喎、啊，两年啫、啊，系咪？ 不过佢真系冇办法啦，即系你民进党靠经济啊，真系争啲啊，真系。 冇咁，你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老共系睇住佢嚟食噶嘛。 丘吉尔唔系讲过，伟大嘅民族就系背叛自己嘅领袖噶嘛。 喂，你老共系咁即系封杀佢，无论喺外交上边，喺经济上边。喂，你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其實基本上就係要挟緊你台灣人。OK， 你要黃金定係要兄弟啊？真係咁問啊！而家呢句説話黑社會咁問啊，係嘛？你要同我統一啦，定係還是你要錢？你要錢嘛？咁你同我統一咯，你唔好搞獨立咯。其實係一個懲罰嚟嘅，對民進黨嚟講。所以無論如何，不過我唔識人啦，係咪？即係你真係高雄嘅。醒爬爬啦，大佬！你走去投嗰条友，哇！嗰条友个样子面目可憎之余，我又唔觉得佢口才很好好、啊、喺度乱吹，大哥喺度， 唔系俾人督爆咗噶啦！几十年前啲立委嚟嘅，都系片好差嘅， 系嘛？即系阿韩国瑜，你话 系啊， 系啊，佢以前系代表国民党噶嘛，国民党都唔 like 佢嘅呢条友。不嗱，近年嚟即系成个世界咧，嗰、那个民粹主义嘅浪潮咧。喂，確實係 facilitate 得到呢啲咁嘅人。你睇下特朗普，你睇下脱歐嘅公投，你睇下杜特爾特。我當嗰啲唔係有背後有咩特別陰謀啊，但係呢咁嘅顛倒，包括柯文哲都係啦， 係 facilitate 得到呢啲咁嘅癲佬上台，因為點解咧？大家已經對到去到一個階段，就係咧對未來係冇期望。 杜特爾特先好笑，佢最近喺呢個東盟開會，啲人訪問唔到佢，話點解啊？因為我瞓大咗，你要瞓覺，大佬。跟住佢話咩啊？呢個南海啊！南海是中國的啦，屬於佢就喺嗰度啦，係咪？咁你點樣咧？點解你真係你冇腰骨冇到咧？真係。 唔係，同埋呢咁嘅癲佬咧，有時咧，唯一一個好處係點咧？即係你以前最怕啲政客係點咧？就係、是、口不對心啊！啊，而家呢班友仔 即係最中意啲真小人啊！ 你佢真係真小人嚟嘅，全部都係。我唯一嘅擔心就係呢一個咁嘅全球嘅民粹主義浪潮咧，係真係直卷啊！由呢一個嘅菲律賓開始嘅，嚇、啊、或者由俄羅斯即係普京開始嘅，係嘛？再到呢、這個英國啊、美國啊咁樣，真係咁樣 swap 過嚟咧，我覺得連民進黨老巢都有危險啊，大哥！喂，你細心睇下，佢哋成班人嘅 character 差唔多噶，真係真小人嚟噶，明話俾你聽，我係壞人嚟咁滯噶。 咁魏君， 你班友仔好 Nike 啊，大佬！ 執政咗咁多年，好話唔好聽， 咁咪太多魏君子嘅呢個世界。 所以你 Fukuyama 你話幾天真啊？你話即係 end of history 喎、啊，大佬！即係你淨係民主國國度裏邊啊，都可以有咁多變數啦。 唔係佢，因為佢係expect 咗啲人係會理性守護翻自己嘅利益噶嘛。咁、事實上話俾你聽唔係咯。 係啊，即係咁樣樣。好，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 好， 下個禮拜翻嚟再見，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